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新的一周周一早上的青年说，这里是 FM98.2 每天早晨跟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啊、是北京时间的早晨的8:05了。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天气吧。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空气质量为良。 那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最近的这个限行尾号有一些变动，希望自驾的这个朋友们注意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呢会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个话题是针对暑假的。这个话题是放假在家你有什么妙招让父母不那么烦你。 没错啊， 我怎么这么烦这个话题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放暑假以后啊，孩子们在家里父母其实挺担心的啊。有的时候这个小的时候的童年记忆都大家都还历历在目啊，比如说放暑假了啊，自己吃个冰棍儿，看个西游记或者还珠格格。当然大家有什么样的想和我们互动的话题或者内容，都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是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和我们进行及时的联系。 放假在家其实总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叫远了亲近了腻。就是你要是这个在学校的话，哎呀，这爸妈可担心了。各种关心，打电话，想你，对吧？ 对。 你在家头两天还好，时间一长，你又懒，是吧？又这个不上进，然后又一天没什么正事儿，那就是招人烦。 对啊，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还会催你说让你出去拾点席，或者说干点其他的活儿。 有没有正事儿一天？ 对啊，老窝 知道玩手机， 窝在沙发上玩游戏。 是。来，接着让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吧，来跟大家分享三条新的消息哈。今晚油价将调整，加满一箱将多花10块钱。那今晚12点呢，我国的油价又要上调了，预计汽油、柴油可能迎来每吨约270块钱的上调。那折合成升价呢，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上调2.2毛。私家车加满一箱汽油，以50升为例，得多花10块钱左右。那这次的油价涨幅呢，有可能刷新260元每吨的年内最大涨幅，创下今年以来涨幅最高纪录。截至目前，2018年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目前共进行了13次，上调7次，下调5次，搁浅1次。那汽油总计上调了535元每吨，柴油呢总计上调了520元每吨。 分析师表示啊，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7月23号的晚上12点开启，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上调或者搁浅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今天有时间的这个自驾的小伙伴哈，白天可以这个去加加油啊，因为晚上就要调价了。 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不知道王爽有没有？就夏天的时候用油特别的耗油。 这个我对用油不是特别敏感，因为我的车是电车，但是确实夏天也是非常耗电。 这可能是和开空调有关吧。开空调是因为天气热。但是气象部门预计啊，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将持续这两天，随后气温将逐渐的回升，到本周六和本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4度。 那今天白天呢，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请市民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携带雨具以及关注临时的预报。现在应该是进入了北京的雨季了，这个雷阵雨比较多，我觉得大家出门还是这个有预报没预报都带把伞，对吧？因为有的时候 以防万一啊， 有的时候就是越是不带伞越会下雨。 对啊，不过这个夏天的时候雷阵雨天气啊，时间不会持续太长啊。有的时候您要是在路边走路的时候没带伞，可以在旁边稍事休息一下， 躲会儿， 躲会儿啊。另外呢，这几天微信和微博有谣言称，说今天啊或者明天北京将有特大暴雨，甚至可能是比这个1998年那个洪水啊，那场洪水还要猛烈的特大的暴雨。对此啊，北京市气象部门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辟谣，表示近期北京并没有大暴雨。 那本周的气温呢将有所下调，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28到31，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2到23。本周的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将有所上升，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会觉得比较闷热。 周六周日，这周六周日北京还好，是吧？ 反正上周末是挺凉快的。 对，这周末也还好。 也还好。 希望下周末的时候气温回升的不要太高。 我现在就是希望周一到周五热点没关系，周末凉快点。还可以出去溜达溜达。 是的。接下来青年头条号，我们接着再来说说跟清华毕业生这个有关的话题啊。昨天的时候，清华大学举行了2018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的授予仪式。那么截至7月7号，清华大学今年的毕业生就业率为 95.1%。可见还有 4.9% 没找着工作。 不是啊，就是可能还有出国深造的吧。这个就业率我不知道包不包括这个继续深造的。 应该是 说其中将在国内外继续深造的占 43.1%， 出境深造的占 15.2%， 就业的占 52%。 那这个就是 95.1% 里已经包含了继续深造的。可能其余的 4.9%我 创业了吧， 有可能是创业了。或者有些这个年轻的同学们可能会给自己一个间隔年，说我休息一年，我先去看看世界。 还有结婚的。 结婚并不耽误就业吧。 是吧？ 这个典礼上，邱勇校长发表了题为用一生去追寻意义的演讲。他以大师之师叶启孙先生和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两位校友为例，表示在这个世界上意义总是存在的，但是意义需要我们追寻和挖掘。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呢，努力追寻意义，努力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说得好啊。而且最近其实在毕业季的时候，很多大学的校长都对自己的学生们寄予了厚望。 是的。我前两天也看到了北大毕业生这个聚会上的一段演讲，也是很激励我。大概讲的意思好像是这么几条，说其实北大教我们的能力不仅仅是这个知识，更要教我们一种鉴别能力啊。就是要这个杜绝人云亦云的能力啊，诸如此类吧。总之是挺有批判性的这样的一段讲话。我觉得毕业生的演讲在人的一生中还是挺重要的。 这是类似于父母向远行的孩子最后的叮嘱啊。 就是那个刺字是吧？ 对。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轻松的这个毕业典礼啊，大学校长特别有意思啊，像云南的一个大学的校长。 是那个说别给外卖小哥差评那个吗？ 不是，是这个向所有的毕业生道歉的。 啊，是吗？ 说他们学校的男女比例是1:9。啊，男生9女生1啊，让很多男生没有找到女朋友。啊，没有脱离单身狗的苦海。向大家道歉。 那就再接再厉吧。 再接再厉， 多招点女生。 对，基本就希望大家进入社会以后努力的去找一找。 接下来我们进入关爱青年计划，会给大家分享四条资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这个话题热度持续走高的世界杯吧。今年的世界杯很多的强队都提前离开了哈，后来的这个剩下的这8强或4强的这个队伍 很多都是挺出乎大家意料的，其中就有英格兰队，因为我身边的这些英格兰队的球迷每次的世界杯都挺沮丧的，都觉得英格兰挺不给力， 就是一直是个悲剧，是吧？ 对，那这次呢是时隔28年，英格兰再进四强，那英格兰球迷非常的高兴，高兴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去打砸宜家庆祝胜利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宜家是瑞典的企业啊。这个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0击败了瑞典队，想必很多的这个朋友周末的时候应该熬夜看了这场比赛啊。这个结果呢，这个英格兰球迷非常的兴奋啊，这赢了球啊，不仅赢人家球，还要去砸人家店啊。就去了这个有这个瑞典企业开的宜家连锁啊。伦敦有部分这个球迷冲入了这个宜家的位于伦敦的商场庆祝胜利，甚至有打砸的情况。 那球迷们在宜家商城的沙发和床上随意的踩踏跳跃，到处乱扔商场里的商品，一边在商场里捣乱，一边还高呼足球回家的英格兰口号。那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具体身份，事件是否有详细的事前策划还在调查当中。哎呀，我觉得这个球迷们的这个行为啊，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过了。对吧？你 这个 瑞典队和这个宜家公司可能没有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是吗？ 有一个统计啊，说是1968年开始，这个瑞典和英国蓝队总共踢了11次比赛啊，英格兰就从来没赢过啊，就这个周末赢了一次瑞典啊，非常兴奋，就办成这样的事儿。你说要是天天赢人家怎么办吧？ 天天赢估计也就不这么激动了。那本届世界杯呢，英格兰是踢得比较主动，一直掌握比赛的主动权，最终是2-0战胜了瑞典，也是英格兰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一次零封对手。 就是瑞典一个球没进。 是，我记得这场应该是点球吧？ 不是， 不是点球， 这是英格兰生生的进了这个比赛了吧？ 哦，是吧？恭喜英格兰队，也希望英格兰队能够在这个半决赛中表现得更好吧。 当然了，这个表现是表现，千万别这回头再去打砸啊。 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天的花，无声开在乌云之下，然后又飘到哪里呀？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好吗？是不是又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哦，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放下？在飞云之下，我看着海峡，走月光沙滩，我也承认我还是会想他。 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一把。半路上的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回到今天早上的直播节目青年说节目。那现在呢，我们连线的是蜻蜓 APP 的声音点评专家胡明，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周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和比较亮眼的 蜻蜓方面 的 内容。 胡明你好。 的声音小编慧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介绍这周的优质声音专辑。那最近最热的话题莫过于这个世界杯了，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与东道主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点球大战之后，克罗地亚是最终拿到了最后一张通奖四强的这个门票。至此呢，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对阵也已经是水落石出了。那在这四支队伍中，既有潜力无限的青春风暴，也有从未夺得过大力神杯的新生力量。无论是哪支球队离最终登上这个世界杯的最高领奖台也只差两场胜利。如果想实时关注最新的资讯和赛事分析呢，就欢迎收听在蜻蜓FM自制的一个由足球评论员季宇阳携手中国足坛的顶级大咖们带来的音频节目，叫足球先生，让你用听的过足瘾。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声音主播呢，是一个我们印象中非常沉默寡言但是却十分才华横溢的男人，叫方文山。其实真的很少能在周杰伦歌曲以外的地方能见到他，但没有想到一聊起这个音乐创作，他真的就像变了一个人，像是要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要跟大家分享一样。也没有想到这些音乐的背后有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有的非常的有趣，有的也非常的伤感，还有很多他和周杰伦之间的不能说的秘密。而这些我们听了一整个青春的歌曲的背后，究竟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作者本人又是如何去解构这些经典的作品呢？就欢迎大家到蜻蜓 FM 搜索专辑方文山的音乐诗词课去寻找答案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本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高晓松的女友粉。那高晓松的声音专辑《矮大紧之北》已经是陪我们度过了一整个春夏秋冬，一共是156期节目，满满的全部都是干货。当然靠才华吃饭的高晓松是跟我们聊了音乐圈的八卦，包括这个李宗盛、朴树、王菲等等，也呛了文艺圈的几位宠儿，像王朔、村上春树、韩寒等，也和听众细数了他心中的好电影，更是用声音带着大家去不同的国家去游历了，给大家介绍好吃的好玩的，总之这一路走来是非常的精彩。但很可惜呢，这个专辑也是迎来了最后一期，也就是对所有节目的一个盘点。当然如果大家对这张专辑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么最后一期的这个年终盘点就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上就是慧明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周的优质专辑。 好的好的，谢谢慧明。 谢谢慧明， 非常感谢，很精彩哈。我们也期待下一次继续跟你连线。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再见。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听一些蜻蜓啊像这样的这个声音内容的时候，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还是挺好玩的。边听边想象，这个有的时候足球评论员评论的一些好玩的比赛赛事，也是一种别样的对足球的理解。 一种很有感觉的陪伴。然后刚才慧明说到的这个矮大紧直北节目啊， 你有在看？ 我是这个矮大紧老师的粉丝 啊。 然后呢，这个一年将近150多期的节目，我是一期不落的都听完了。然后这个刚刚他又提到这个系列的节目，又让我想起就是中间很多有意思的这个节目，分享给大家一点点嘛。就是矮大紧老师在他这次的这个系列节目里做了一些点评类的这个特辑，比如说他心目中的十大美人、 就是其实很有年代感了、嗯、比如说其中我记得有这个林徽因， 嗯， 有这个玛丽莲梦露、嗯、对吧，有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这个白娘子、嗯、对吧，就是他心中的这个十大美人。然后他讲完十大美人之后呢，他又讲了一个专辑叫十大帅哥， 嗯， 十大帅哥他就倒着讲，就是第十名啊、嗯、第九名，然后分五期节目，每期讲两个帅哥，最后一期不是讲第二名和第一名吗、嗯、第一名是他自己。 哇，这个包袱抖的呀，用五级来。 就矮大紧老师，就真的是我们叫文化自信吧，只能把这称作文化自信了、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干货的一系列节目哈，就是欢迎大家也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去收听一下。 嗯，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嗯， 暑假已经开始了， 嗯， 放假在家，你有什么样的妙招可以让父母不那么烦你啊？ 嗯、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怎么说的哈、啊。甜食说，察言观色，体贴入微，端茶倒水，捶背按腿，言听计从，绝不顶嘴，祸从天降，求全认罪。 嗯， 我觉得他这不是放假休息了， 这合着 他是兼职当丫鬟去了。 对。 还是给这个比较恃宠而骄的这个妃子当丫鬟。 对啊，这太有意思了。还有的一些，你像这个芊芊这位朋友直接来俩字儿，消失、 嗯、就每天出去玩。 对，别让我父母看到我啊、嗯、早晨这个上班之前我就已经走了， 嗯， 然后这个父母下班之前，这个睡觉之前我才回来啊。 嗯，教主说，早上五点半起来陪他爬山，等他做完广场舞陪他买菜，然后买早饭给他带一份，吃完我睡觉，等我醒了午饭就好了。 嗯， 千万不能让他来叫我吃午饭，饭后帮忙洗碗，等他午睡了再出门，晚饭后陪他散步，等他做广场舞，晚上也一样，起码陪他看电视到八点，出门浪多晚都没事儿。高中大学都这样，别人特羡慕我妈。 嗯， 诶，这自己玩没耽误，而且妈妈也陪好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不让父母烦你啊、 嗯， 你有的时候陪伴父母，其实融入到父母的生活当中，是一件我觉得特别幸福的事儿啊、嗯。就像王爽和我可能在工作这个这么繁忙的过程当中，确实很少可以见到父母的时候， 是 反倒会觉得窝在家里边陪父母做点事儿， 嗯， 反倒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是、嗯、 有的时候父母还真是想越来越多的想看到你啊、 嗯、 那个时候父母才不烦你，你有的时候看不到你、 嗯、 相反却挺烦你的。 还是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吧，因为随着你越来年纪越来越大，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越来越少的。 嗯，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小例子啊、嗯、有的时候我父母这个找不着我的时候他挺烦我的， 嗯， 找着我的时候我觉得不烦我。 你都有什么秘密的事件、嗯、还要消失？ 对，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上节目可能电话就接不到， 嗯 啊，我爸我妈找我比较着急。 那他们应该会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一般早晨的时候。 对， 对，但晚上有的时候也是、嗯、 在睡觉。 对，在睡觉就可能找不着，所以这个趁着放暑假吧，多陪陪自己父母、 嗯、 啊、 嗯， 这个少出去玩、 嗯、 多陪陪自己父母，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是的，陪父母除了让他们不要太孤独，其实还能让他们不要变得太肥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关心健康哈。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科学家首次发现孤独与肥胖之间存在基因联系，胖的人可能容易更孤独。 嗯，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增加超重可能性的相似基因区域也会导致社交孤立。科学家建议可以通过鼓励人们减肥来应对孤独感的盛行。 嗯，网友神评论说，我们都胖了还怕孤独吗？ 嗯， 网线那头的好兄弟又不嫌弃我胖。 嗯， 其实这个就是肥胖和孤独之间的这种联系，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在心理学上会说，这个当你孤独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内心比较空虚的时候， 嗯， 那你就需要情感填不满的时候，就要用食物来填满。 嗯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啊、 嗯， 就是可能自己内心会觉得很封闭，因为本身胖了。 嗯， 就是让我想起动物园里孤独的小熊猫们， 嗯、 就那种状态。 嗯。为了让你爱的人不要变胖，还是多陪陪他们吧。 嗯。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周一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嗯，我是主持人张悦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 嗯，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找到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 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了。 嗯， 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982青年说，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放假在家有什么妙招让父母不那么烦你。 嗯， 您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 嗯，哎呀，这个放假在家，我觉得还是利用这个宝贵的休息的时间做点事情吧。 嗯 嗯，一方面陪好父母，一方面提升自己。 没错啊。嗯，当然你也还可以看一些娱乐节目啊。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心娱乐。嗯，《明日之子》的第二季，离人愁的原唱李元杰也去参加了比赛。 哦， 那华晨宇呢，现场给他出题，希望他能弹一段发骚咪啦软骚倒，对吗？ 嗯，反正就是他说了这样的一段和弦。 嗯 啊，希望这个离人愁的原唱李元杰借着这个和弦，这个现场即兴的创作一小段。 嗯， 啊，歌曲这个结果呢，李元杰居然没有听懂华晨宇在说什么。 嗯， 啊，说你说的什么呀。 嗯， 这个结果呢，最后李元杰就这样被淘汰了。 华晨宇呢对他点评说，说你应该要学习一下最基本的乐理知识，那作为一个创作者，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是很可怕的，你们也会误导观众。那华晨宇还说呢，再天才的人也需要有基础，基本功不能落下。 哦，这件事情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有人说这个华晨宇这个有点太苛刻了啊。 嗯， 唱歌归唱歌，懂音乐知识是归懂音乐知识啊。嗯，好多人在 KTV 里唱的也挺好听的啊。 嗯， 可能也不懂这个和弦。 嗯 啊，当然也有网友就说了，说在华晨宇身上看到了一个音乐人的专业性和责任心。 嗯， 作为这个歌手啊，更应该懂得更多的音乐乐理知识。 嗯，哎呀，我觉得我比较挺华晨宇这一队的 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另外一个综艺，就是歌手节目中也看到华晨宇这个能玩转很多的乐器。而且我觉得 不懂创作的歌手就是很难真的成为一个能够立得住的这样的歌手。 嗯 啊，所以既然你要做创作型的这个歌手，你就得去懂乐理知识。 对，这叫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是的，给华晨宇点赞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热点，说本科读了7年终于毕业了，姚明上海交大毕业典礼爆笑致辞啊。昨天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了2018年本科生毕业典礼，那38岁的姚明在入学7年后 终于毕业了。 毕业了。熬了7年 了。对，昨天这条消息真是刷爆微博。 是的。 对，整个视频不知道王爽看了吗？ 我看了照片。 看照片反正挺逗的。 对对对，是吧。这个又展现了他非常幽默的这个特质。 对，因为在整个毕业典礼上，大家想象一下这个这么高个儿的姚明，然后穿上博士那个就是那个学士服，然后特别逗。 定制的对吧？ 对啊。 而且他还不断的就是给大家这个带来一些段子啊，比如说他说说今天大家精神抖擞，说昨天晚上应该都没有熬夜看球，说足球哪有篮球好看对吧。然后他还感谢了自己的父母，说让自己做出运动生涯结束后必须回到学校读完大学的承诺。那他也说呢，在学校读书的几年中，他不止一次想过退出，特别是在上高数课的时候，而通过这一历程，他也更加相信学习的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 我觉得特别好奇，姚明在这个上海交大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上海交大的篮球队校队？ 这太屈才了吧。 对，这代表校队这个打比赛应该啊，应该是一种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给校队做一个场外指导，或者作为一个名誉教练对吧。 当然我也在想啊，这个姚明在上课的时候他坐哪一排？这要坐第一排的话， 一般都最后一排睡觉嘛。就大家拍过很多姚明在上高数课的照片对吧？ 是吗？ 就趴那儿睡觉呢， 就在最后一排啊。 对，我们来听一首歌吧。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 talk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it's great to stay up late.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o you. When the band began to play, the sun was shining bright. Now the milkman's on his way, it's too late to say good night. 一首非常有活力的 Good Morning 之后，青年说我们继续说。进入到奇葩青年 有话说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奇葩网友稻草人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7月4号啊，在百度的 AI 开发者大会上，来自广东的12岁男孩这个小袁惊艳了全场。 袁艺红哈，他是百度开放平台年龄最小的开发者，现在已经开发出了3项技能，包括快递查询、智能家居、看图猜成语。他说自己初一寒假时自学的编程，慢慢变成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终于知道放假在家有什么妙招让父母不那么烦恼了啊。 学编程写代码 啊。小袁同学还说了，他很佩服乔布斯，希望能像他一样改变世界。大家想想您12岁的时候在干啥啊，你看人家 家都开发了智能家居、看图猜成语等等软件功能了。 所以人和人真是不能比呀。 嗯，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网友思琪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重庆啊有一家特殊的火锅店，怎么个特殊法呢？店老板啊，这个想到在夏天吃火锅这么热怎么办呢，于是打造了一个水池火锅啊，就是 水池火锅， 就把火锅啊放在水池子里边、嗯、然后大家就是把脚泡在这凉爽的水池子里边，然后吃火锅。 哎呀， 然后问题是水池子里边还养了很多金鱼。 哎呀， 吃火锅的时候还可以和金鱼一块玩。 我怎么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点惨不忍睹呢？ 我也觉得是，可能吃着吃着，然后把这个火锅里的东西放到水池子里喂金鱼。 天哪，感觉这个底下的这个水池子里的这个水啊，很难保持 干净吧？ 非常的干净。 对， 你肯定这个一阵子之后就会有油花了哈。 是啊， 我发现这个天府之国，就这个四川重庆地区啊，确实有很多这个奇思妙想。前几天我还看到这个在游泳池里打麻将。 对啊， 也是四川人吧？ 是， 嗯。就是打麻将太热了，干脆这个在游泳池里边泡着边打。 对啊、嗯、所以那我觉得就是这一水池子的金鱼挺开心的啊、嗯、 没事叼两片肉 啊。我们再来说说网友小雨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吉林长春有一位90后男孩叫庄东阳，他有一根针、一条彩线和一块布就能绣出一片广阔的天地。 嗯，那庄东阳呢是93年出生的，他从小对刺绣非常的感兴趣，从2015年起呢每天都苦练绣工，现在他已经掌握了很多刺绣的技巧。那男孩学习刺绣难免会让一些人觉得哎不是很理解哈、嗯、但是庄东阳不以为然，他说艺术不分男女，刺绣属于每一个热爱他的人。 嗯，其实而且男生可能有自己更多的其他的想法啊， 嗯， 这个刺出来的绣可能效果会更好。 嗯， 比如说女生可能会绣个牡丹啊， 嗯， 绣个花啊， 嗯 啊，男生可能就会绣个小汽车呀、啊。 嗯，刚才我看完这条消息，我觉得哎，这男孩是不是在这个江浙一带哈、啊，苏州之类的？哎、一看人地标在吉林长春。 呵， 嗯， 这个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烧上炕啊。抗日这 比较暖和的时候， 对，陪自己爸妈一块儿在那儿秀啊、 嗯、 暑假这有什么妙招让父母不那么烦恼， 嗯， 这哥们儿也可以啊。 也祝愿这个庄东阳小朋友能够秀出自己的天地哈。 嗯，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石头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有一个小男孩啊今年5岁，没有户口，没有姓名，也没有固定场所。 嗯， 最终啊他是被父母带到了终南山那里修行。 嗯，他们母子呢平时为寺庙搬砖，每天挣40块钱。孩子母亲曾经是一位大学生哈，中途辍学、嗯、平时呢偶尔在网上帮别人修改论文获取收入。他说因为感到尘世困扰，所以决定带孩子修行，他不打算让孩子再接受义务教育了。这个警方表示呢，说这位母亲心智正常，身世清白，警方无权干涉她的监护行为。 嗯， 哦， 如果说她监护的不到位的话，那警方还是有权干涉的啊。 嗯，这个张远你怎么看？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可能会有更多的想法吧，带着自己的孩子、 嗯、我觉得这个母亲可能还是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就是能感觉到她可能在这个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和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挫折， 嗯， 然后呢受到了一些打击，但是她因为自己受的这些打击就将孩子啊也这个带入到寺庙里去修行。 嗯， 我觉得可能是太早替孩子做决定了。 嗯 嗯，也许剥夺了孩子他去选择的一个选择他的人生的一个权利。 没错啊，当然我觉得吧，就有的时候其实孩子在心智不全的时候父母还是挺重要的。 是啊、 嗯、 所以就是父母的选择就变成了他的选择，就小孩很被动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要多给他一些选择。 嗯， 如果你不让他接受义务教育的话，这个未来他的这个路就会很窄。 嗯，先接受完义务教育然后再说其他的吧。 嗯， 是吧， 挺替这个小朋友担心的、 嗯、当然了，如果说是仅仅是暑假的时候， 嗯， 母亲带着孩子要是去寺庙搬砖，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非常开心快乐的事儿。 嗯，静静心哈。 嗯，我们再来说说有一个90后的小伙子叫赵航， 他在微博上有很多粉丝，还被粉丝称作大神。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马克笔画出了很多城市的街景。 这是怎么回事呢？赵航呢，原来学的是室内设计方向专业，画了很多设计图，但后来呢，他想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然后呢就开始用马克笔画画。一幅画呢，从起稿到完成上色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已经画了200多幅马克笔画了，画了上海、香港等很多城市，但画的最多的还是重庆。 嗯，难怪粉丝多啊。嗯，这个会画画的男生都是那么帅啊，而且还是一位90后的小伙子，叫赵航。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微博上搜搜他。 嗯， 嗯，这个现在其实在这个抖音啊、快手上也有很多这个画画的年轻人。 嗯， 他们把这个自己画画的这个倍速加快，然后给大家展示，哎，在一张白纸上能够作画的这个过程。 嗯， 也有很多粉丝。 不过当然有些人作画确实不让人太容易理解，比如说最近在微博上有一个大师级别 注射器喷射艺术家。 对，我真是这个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是的 啊。 嗯 大家可以有空去看看赵航 的 这个画。 对， 啊，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嗯，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一个非常重要，这绝对不是段子了啊。 嗯， 就入夏以来啊，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非常热的啊。 嗯， 网友包子发来消息说，最近啊一个湖南的游客， 嗯， 为了避暑， 嗯， 和朋友去了非洲。 嗯 啊，还发朋友圈调侃说非洲一点都不热。 嗯， 相反非常凉快。 嗯， 去非洲避暑真不是段子， 人这还真不是假话。为什么呢？ 嗯， 因为咱们地处南北半球，分属南北半球。 啊， 所以现在非洲呢是处于这个它的冬天，还确实是比较凉快。 嗯， 那6月到9月呢也是出境避暑游的高峰期，反季节旅游受到热捧。这段时间非洲呢正值冬季，成为中国游客避暑的好去处。 哦，嗯，原来是这样啊。嗯， 上周我有一个朋友带着他父母去长白山了。 嗯， 然后给我发来那儿的照片。嗯，我一看当地气温只有16度，特别羡慕。你看看着山景， 对， 看着这个鲜花和这个草地，对吧，吃着朝鲜冷面，然后吹着16度的大自然天然空调，确实是特别惬意的一件事。 是的，刚才他那个王爽一说16度，然后我就瞬间就感觉好爽啊。嗯， 好凉快哈。 对啊。大家这个如果暑假的时候不想让父母那么烦的话，也可以带父母去长白山看看， 对，去避避暑。 嗯 嗯，接下来分享校长毕业最扎心的忠告哈，别过多的奢望屌丝逆袭，说小概率的未必属于你。那网友莹莹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前几天在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校长陈红岩告诫毕业生说，男神都是别人家的，肖奈是贝微微的，何以琛是赵默笙的，他们都是小说影视剧中的存在。 嗯， 娱乐一下就好，傻子才去当真。 是的啊，范冰冰是李晨的，这个 Angelababy 是黄晓明的啊。 嗯， 这个其实在影视剧中存在的一些角色，或者说在娱乐圈存在的角色，仅仅这个是娱乐一下，傻子才去当真啊。 嗯， 这个这位校长还说了，北大有北大的命，幼专有幼专的职责，鼓励大家踏踏实实做事。 嗯， 说的是实在话。 嗯，其实这个校长主要还是在就告诫大家不要总是做白日梦，或者说总是妄想一些非常小概率的事件，比如说灰姑娘嫁给了王子啊，比如说这个平凡的姑娘找到了这个富二代呀，啊，就是这种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寄希望于这种小概率的这种意外的话，可能你会非常的失望吧。 嗯 嗯， 我们还是要做多做接地气儿的事儿。 是的， 啊，这样父母在暑假的时候才不会那么烦恼。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暑假在家的时候怎么样让父母不那么烦你哈。 嗯， 也有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一些妙招。 嗯， 我感觉这个好像比较有效果的，还是说多花精力去多陪陪父母，对吧？ 嗯，蒙面教授这位网友说啊，这个早起干活不玩手机，陪爸妈看新闻联播。 嗯， 爸妈在放假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烦我了。 嗯， 啊，还有小公举。嗯，这位网友说，能站着就别坐着，能看书就别玩手机。 嗯， 能扫地就把地给扫了，能洗碗就 洗碗，千万不能闲着玩手机。 好像父母现在真的很反感这个自己的子女玩手机哈。 对、啊、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父母也很爱玩手机。 对，是这样的。 如果暑假你们家可以一家三口都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话，也就罢了，这也算是相互陪伴了。 还有的这个一个叫怀揣少女心的老大，这位网友说，每天都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就不会那么烦我了。 这你妈妈也太好哄了哈。光宇说，我是最惨的，都不让我回家啊。这父母可能是希望你能够利用暑假在外面，比如说实习呀，比如说找工作呀，对吧，多奋斗奋斗。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继续回到新的一周早上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主持人张悦。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当然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啊。这个您如果开出来了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月开始我们的限行尾号轮换了。 我们继续进入这个靠谱青年哈，来跟大家说一条，也是前段时间刷爆了朋友圈的一件事儿哈。那件事儿其实刚看到的时候，让大家都觉得意难平，对吧？心绪很难平静。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很多非常有钱的人会去瑞士打一种针啊，这个针不仅可以防癌抗癌，而且可以延年益寿，让你保持年轻。拿钱在买命的感觉。 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吧。就是最近啊，不少有这个不少北京的这个朋友的手里啊，都会接到这样一条短信啊，这个赴瑞士防癌抗癌之旅。然后呢，这个写着修复免疫系统，排除致癌物，专杀坏细胞。 说防术后复发和转移。 哎， 那记者拨打了短信中提供的热线电话，接线员介绍说，他们是一家出国医疗旅游中介公司。门店仅有一家，设在上海。那该公司呢，目前与瑞士一家大型医院合作，为中国人提供这个防癌抗癌的治疗。我是看过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好像是某一家媒体啊，他们这个陪伴某一个富商啊，专门飞了一趟这个瑞士，然后进行这个进行这个就是防癌抗癌之旅吧。然后也是去实地勘察了一下，比如说医疗条件啊，比如说他们究竟在打一些什么样的药哈。但是后来呢，也有很多相关的专家进行了辟谣。 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吧。据了解啊，就是他所谓的这次防癌之旅啊，价值不菲啊。十天的行程需要花费46.8万元，将近50万元了啊。这个当然是人民币啊。包括检查、治疗、往返的机票、住宿、餐饮、旅游、翻译、签证、保险等等等等。而且呢，在治疗期间，患者还可以到苏黎世周边的景点旅游观光啊。接线员介绍啊，说安排的景点还是很多的啊，除了看病以外，什么瀑布啊、雪山啊，甚至如果大家想去旁边的德国啊，就是瑞士旁边的德国，还可以开车带大家去德国转一转啊。当然了，这很多人会好奇说，您这叫做防癌之旅，您这主要用的是什么套路呢？这个接线员说了啊， 说我们健康的人群呢，其实体内都是有致癌物和癌细胞的。但是数量呢不足以发病。他还说，我们专门有一种治疗可以帮助人体排出致癌物。可以把超标的癌细胞还有身体中容易引起癌症的东西排除掉，通过点滴输液的治疗方式将致癌物和癌细胞代谢出去。听着就想忽悠。 反正就是把身上的癌物质或者癌细胞给排出去啊。 嗯，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啊，是吗？ 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吧啊。嗯，记者向北京的三甲专科医院的肿瘤专家求证，他们都表示， 嗯， 除了宫颈癌目前有这个预防的疫苗， 嗯， 那么对于其他所谓的输液排出致癌物的这种治疗方法， 嗯， 闻所未闻啊。 嗯， 绝大多数的癌症的病因其实还不是那么明确，啊， 是的， 一直都是世界的医学难题。 嗯， 您说这真是啊，这如果说是能排出来的话， 嗯， 这还有说什么癌症是绝症这说 法？我觉得早就得诺贝尔医学奖了。 对，嗯，啊。 那么专家介绍呢，说癌症也是一个多基因引起的疾病，现在可以观察到某些基因的位点突变，可能与某些癌症相关， 嗯， 整个预防癌症的系统在医学界就没有这么个概念啊。 嗯， 专家说所谓预防是要切断原因，但是癌症的病因是不清楚的，谈什么预防呢？ 哎， 所以说如果现在有人说可以预防癌症都是骗子，请各位朋友擦亮眼睛，不要随意的相信。 嗯， 现在这个骗子的骗术啊也是越来越高了，又让我想起了那句话，说骗子太多傻子都不够用了。 是的啊。那当然我觉得能花50万块钱10天的行程过去的， 嗯， 应该也都是这个愿意掏这笔钱的人吧。 嗯， 啊，我觉得这笔钱未尝不去自己这个健健身游游泳， 嗯， 甚至说放假的时候陪陪父母。 嗯， 把这50万块钱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花出去， 嗯， 都比去趟这个瑞士所谓的防癌之旅要来的划算。 我觉得与其到了你这个已经有身家了啊，也已经年纪大了，这个时候要赶紧保持青春，要防癌抗癌了，不如年轻奋斗的时候就拿出一些时间来锻炼身体。 嗯， 我觉得这才是实打实的，嗯，对自己好，或者说能够说保持年轻的这样的一个靠谱的方法。 嗯 嗯， 没错啊。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所有的内容了啊。 嗯，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嗯，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会进入到青年说的下半个时段。 嗯，青年会客厅。 小心，害怕把爱惊醒，所以一步一步放弃自己，只为了迎合你。 我该如何选择？是梦想或现实？相爱总是容易，我爱却要更大的勇气。 南望雄安城，

看上去特别年轻哈，这么年轻的副主任，能不能问问你做副主任有多久了？ 有四年了吧。 四年这么久？ 对。 那你工作应该也很长时间了。 有快马上就要七年了。 应该说是非常年轻就开始工作了。 对，对，很年轻。 刚刚在介绍文典的这个职务的时候啊，大家能够知道，就是其实文典所做的工作跟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就是地铁，是息息相关的啊。那文典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具体的工作是负责什么？ 我具体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车站里面的设备维修，然后是大家一些可能看不到的一些设备，包括其实咱们有的能见到的屏蔽门，可能我们公司也管电梯啊，当然，然后看到的电梯，然后包括一些咱们为了输送咱们的给咱们更好的环境，的空调系统，包括灯具维修，其实还有很多种类，对，看不到的什么 bus 系统、fas 系统啊，还有好多， 这些系统都是做什么的呢？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哈。 对对对，然后屏门大家这个就已经就是能看到了嘛，对吧？就是保护我们乘客，对吧？上下车，然后保证列车能够出行，然后我们的灯具，然后给我们照明，对吧？然后我们的空调给我们更好的环境，然后我们的消防系统一旦出现这种火情的情况下，然后会立刻的然后触发这个消防系统，然后保护我们， 应该说是跟地铁这个地铁站相关的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会包含在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责之中，对吗？ 对，没错没错。 那我也想问问了，就是文典，我们就是一般来说大家看到的哈，这个地铁站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在运行着，那这个维修的工作量大吗？就是说这些设备他们出问题的这个概率高吗？ 怎么说呢，这个地铁的这个行业啊，已经就是我们平常都在维修，故障率其实不算太高，但是你要去长时间的维护好，对，就是相当于一个预防工作。 在它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就经常要去排查， 对， 去检查， 对，排查隐患啊，处理一些那个大大小小的也算是问题吧。 好，那我们就其实刚才文丁也说了，他已经工作七年了，是一个应该说走上工作岗位非常早的这样的年轻人。那我想问问文丁，你是怎么会成为我们地铁系统中的员工的一员呢？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然后 我就是学这个北京市这轨道交通运营维修与管理的，然后毕了业正好和这个对口， 非常对口， 对，非常对口，然后我就直接来到了北京地铁。 那当时一来到北京地铁的时候，是说你面对的这个眼前的工作就是你非常熟悉和擅长的，还是说还是有很多东西得从头学起？ 其实当初的时候我来到北京地铁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我都学过，对于我来说应该没有什么，但实际上上学啊和工作是两个概念。对于我来说，工作之后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你真正动起这些东西的时候，跟你实际的那些理论可能用到了20%，30%，也就到位了，然后其他时候还得靠自己动手真抓实干，然后才能干出来，要不然也不行。 就是还是得从这个经验的积累中去磨合自己的这个技术，对吗？ 对对，经验是非常宝贵的，还是在地铁。 那文典也跟我分享了好几个他在工作中应该说是让他印象深刻的时间点吧，比如说这个在一条新的线路开通之前，可能是文典他们这个部门应该说是承受着很大的职责或者压力，然后也比较忙碌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我不知道你在工作了多久之后开始第一次经历这个地铁开通，然后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我这开通比较早，其实也说比较幸运，因为刚来到地铁，是房山线那时候已经开通完毕了，然后我来到是房山线，然后之后九号线正好赶上九号线开通，然后我就被调离了我这个原有的房山线这个岗位，然后去九号线帮着开通，然后那时候承载的是九号线，郭庄至北京西站的所有的屏蔽门维修，然后 真是非常幸运，从里边学到好很多东西。 嗯， 然后那个时候开通真的是比较辛苦的， 嗯， 然后天天上夜班。 哦，为什么呢？ 因为 白天这个地铁要正常的运行。 不是，因为那时候还没开通呢，但是很多白天时候设备要进行调试。嗯，你是不能动这个屏蔽门的，只有在晚上的时候，然后要下点之后，一般都是12点，一直到那时候还能到4点半，然后从12点一直干到4点半。但是我们大概盯11点左右就得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然后进行一些整理。然后但是天天这么上，然后我就连着上了有几个月。 哇。 不过天天，然后大概六点能到家，然后但是还得总结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当天测试的一些内容。 嗯，然后稍微休息休息白天， 对， 然后晚上11点就又要到岗了， 对 吗？ 对。 哦，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 嗯， 那你们就是除了这个地铁开通之外的正常的这种维护，也需要上夜班吗？ 需要的。 哦， 嗯，我们有倒班制，然后现在天天上夜班，师傅其实也挺辛苦的。 嗯 嗯，尤其是我。2年前吧， 嗯， 回到阔别我这么久的房山件啊， 嗯， 然后其实看到师傅们，就是咱冬天的时候， 嗯， 去修那个屏蔽门的时候，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工作啊， 嗯， 就是我们冬天在屏蔽门修屏蔽门摸的铁， 嗯， 或者说在-20多度的时候， 嗯， 然后去触摸那铁的时候， 嗯， 你是没法下工具的。就你刚 房山线有很多是在地上的， 对 吧？ 对，它都是地上站， 所以会非常的冷，非常冰，对吧？ 对，然后我们拿着小太阳烤手，然后搓手，然后搓一下烤一下，然后冻两班子，确实真的很冷。 嗯，很艰苦的这个工作环境哈。 对， 这也是我们很多可能日常乘坐地铁的这个乘客所不知道的。 对，可能看不到。 就是对，嗯，我们知道早上可能地铁5点半就开始运行了。 对。 然后晚上11点多就停止运行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地铁休息的时候，地铁站里还是有很多在忙碌的工作人员哈。 对， 在为了他第二天能够继续正常的运行，在做着努力，对吧？ 对。 嗯，那这个地铁的开通工作，应该说你在房山县工作了有，就是， 回来相当于也就2年。 哦，2年啊。 对， 嗯， 其他时间一直都在开通，然后包括在九号线。一直在开通九号线南段、九号线北段， 所以是不是这个地铁正式开通的那天，其实你们也很有成就感，觉得很高兴。 对，非常兴奋。 嗯 啊，看着乘客坐着列车，然后看着这个能平安的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 嗯， 然后其实特别兴奋。包括现在我们公司讲究这个，不但能把人送走， 嗯， 还要把人就是走得好，让大家，让广大朋友们走得好。 所以就是在不断的提升你们的这个服务的品质吧。 对， 也在提升大家坐地铁的一个体验。那前几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说最近这个国贸站也要进行这个改造了哈，就是以后大家的这个换乘啊，还有一些这个两侧的这个商铺可能都会有一些优化和升级。应该说我们乘坐地铁的这个体验也是不断被这些在地铁站默默工作、默默奉献的这些工作人员们在默默的保驾护航吧。昨天这个文典也跟我说虽然他是从事这个维修专业的，但有的时候甚至也是会这个去跟这个粪便打过交道，对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怎么说呢，其实刚来地铁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开通工作到了运营线上，然后就是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嘛，会接触到，就是现在是属于8大系统了，最早是9大系统，然后8大系统我们都接触，其中有一个是就是给排水，其中的排水就涉及到污泵，然后那个污泵呢，然后里边会有与大便就有关了，对吧？与这个 排污也要你们自己亲手去处理吗？ 对，很多排污的工作是需要我们处理的，就它的泵体有时候堵了，然后我们会把它的这个连轴结呀，然后给它拆开，然后徒手啊，伸进那个里边，就是叶轮的部分，然后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然后给拿出来，因为它已经搅烂了，然后堵在那里了。尤其是它搅烫的时候发出那种恶臭的气体，其实那时候挺难忍受的，不过大家也都坚持下来了。 据你观察，有没有很嫌弃或者说很有畏难情绪的这样的同事？也会有吧。 刚开始大家都会有的，但是经历时间长了，大家对这些已经看淡了， 习以为常了。 对，习以为常了。 就是这种情况也是你们现在在一年的这个日常的工作中偶尔会碰到的，对吗？ 对对对，也可以说是隔一个月就能肯定能碰到。 哦，是吗？ 对对对对， 也习以为常了。 对，习以为常了。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在看不到的，我们每天地铁运营背后这个文典他们所带领的团队在默默的付出的。现在作为一个这个自驾的人士哈，其实我坐地铁比较少了。文典你自己坐地铁应该很多，对不对？ 对，经常坐地铁。除了 你觉得作为一个乘客和作为一个工作人员，这个内心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觉得自己做自己维修过的这个，就是尤其是车站里边的一些环境啊，其实包括好多就是开车的司机啊，这些很多也都是自己的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自个儿私下时候也聊天啊，就是感觉特别的舒服啊。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好像地铁是一个在自动运行的这样的一套系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这个驾驶员的， 对 吧？ 对， 然后也看不到像维修的人员呀，最多是会有一些在维护地铁站秩序的这个志愿者在高峰期的时候，然后确实是没有太很有存在感的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在地铁站忙碌着。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确实是有很大的一群人在默默的付出啊，默默的比如说跟很多不太好的环境或者说一些场景在打交道，对吧？ 对， 包括上夜班啊这样的情况。现在也上夜班 啊？现在也上夜班。 大概多久会上一天？ 我现在一般上日勤啊，但是有些什么故障的时候或者有些事儿的时候会加个夜班，然后上个夜班的。 所以你们也会有一些紧急的情况？ 对， 比如说会有24小时手机不能关机。 对， 然后任何时候如果出了什么紧急情况就得马上到位。 对吗？ 对，晚上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其实接电话那时候最害怕。为什么？因为离近开通就是距离特别短了，你要是接了电话了估计就是难修的这种故障。对，所以一般现在三四点接电话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会可能是意料之外的这种没有被排查出来的这些故障。 对对对，但是很少，确实很少。 有没有碰到真的就是你觉得可能在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学过的很难解决的这种问题？ 有。其实大多数的现在的这些可以说是经验。不是就是属于非理论的这种东西。然后会很多。就是经过你长期的经验积累，你才能维修得了。对，现在是这种情况。 你们会向比如说厂家去打电话咨询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士帮助你们吗？ 有。也会的。然后如果要是真解决不了的话，然后我们也会这个咨询这个厂家呀，或者是一些工程人员或技术人员。而且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程师。对， 可能你们也在一起会这个小团队在一起讨论，对吧？ 对对。 会大家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发挥各自的优势。那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邀请到的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第六项目部综合维修一部的副主任文典，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副主任哈。我们聊了聊在我们每天日常运营的这个地铁背后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的日常工作。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自曹方的《被拥抱的荒岛》。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青年会客厅，跟文典聊一聊地铁运行背后的那些事儿。 会做个美味的蛋糕。 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节目。今天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邀请到的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第六项目部综合维修一部的副主任文典，他也是第三届北京市技术能手，他是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文典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文典。 非常阳光的一个小伙子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花椒直播982青年说节目，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刚刚在前面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跟文典聊了聊他的日常工作哈。刚才跟文典这个闲聊了几句，了解到文典其实家就是房山人，然后他一开始工作碰上的这个开通线就是房山线，所以其实是在家门口，这个在参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对吧？ 对。 但是就是在家门口的这个工作，好像交通也不是很便利，对吗？ 对。其实 当时我开通啊，从光庄一直到北京西，然后又从后边的从北京西一直到咱们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然后包括后来的七号线，其实离我家说实话直线距离不是特别远，但是如果要想上班得拐着弯的上班，但由于那时候还得 为什么不能坐地铁上班 啊、因为 还没有开通， 对，因为还没有开通，而且都是晚上， 就那时候地铁已经停止运营了 啊、对，但是那时候没有开通，只能到某个站，然后所以只能九号线当时没有开通啊，反正让我最多坐到这个公庄也是， 明白， 对，其他站肯定就去不了了，只能想别的办法， 那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骑过自行车，然后骑个电动车， 共享单车吗？ 对，那时候还没有共享单车， 那时候是自己的自行车， 对，自己的自行车从家骑过去， 骑自行车， 对， 多少公里？ 多少公里？这我还真没算过，反正 要骑多久吧？ 骑一个半小时。 哦，然后骑到地铁站。 对，骑到地铁站。 还想过什么办法？ 还想过，就是骑，当时是想着骑电动车啊，但是到那儿那电车就没有电了，然后所以只能这样，然后。还这个试着就相当于是徒步走过去啊，但是真的很远，就是坐到一个地铁站，然后徒步走过去，真是一走走好几公里， 非常的辛苦啊。 对， 但后来开通了之后你们就可以这个坐地铁上班了是吗？ 对， 嗯， 然后开通之后坐地铁感觉可爽。 在正式开通之前你们有没有这个就是有这个条件可以说我可以先试乘一下，作为这个试乘人员感受一下空旷的新地铁？ 怎么说呢，就是头开通前可能会有一些调试的时候你可以坐这车，那除了调试外然后也是不可以坐的。对，因为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别的这个工种的人会给车辆调试，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也是不能乘坐的，在没开通之前。 文典，你觉得目前的这个工作你觉得是你的兴趣吗？ 算是我的兴趣吧。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从我的这个上学，一直到我的毕业，包括到现在，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它已经属于刻进我的骨子里边的一个行业了。 但我看到你这个成为了北京市技术能手和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哈，我相信你在技术上还是能够更胜一筹的，应该说在这个方面你是有天赋和优势的。你觉得你为什么能成为这个北京市技术能手啊？比你其他的同事，你觉得你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我没有天赋，也没有任何优势。但是我就比较刻苦那时候。刚才也聊到了，咱们那时候我天天上夜班，包括一些我的一些其他同事。其实除我之外，获得这个技术能手称号的之外的一些人，他们的本领也是很强的。然后就先说说我。其实那时候天天晚上上夜班的时候，真的很苦很累。除了路途的遥远，然后骑什么自行车啊，骑电动车想尽各种办法之外啊，你到了工作岗位中，在一个尤其是那时候是地下站，环境是非常的不好，没有通风系统，因为通风系统还没有正式的这个运行起来呢。对，所以环境也特别差， 所以很闷热。 对，很闷热， 冬天也会很冷。 冬天会很冷，对，尤其是冬天骑车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冷的。但是在地下站那个，而且那时候比较潮湿啊，那个咱们的这种工服肯定都是踏湿了。然后我们修平面门，那时候专修平面门啊，然后打开盖板，然后支起来，然后登上梯子钻进去，把头钻进去啊，然后里边其实挺黑暗的，因为当时照明条件也是不够的。因为照明系统可能那时候也在开通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就带一头灯，然后把头伸进去之后，然后每次伸出来，这个头上都能沾满了油，就跟打了发蜡似的。 工作环境其实挺恶劣的， 对对， 大家无法想象哈。不可能说给你在一个灯火通明的，然后温度适宜的这样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维修，因为也是要节能，对吧？在它没有正式开通前， 对， 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是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的。 对， 也是感谢文典以及他的同事们的默默付出吧，才让我们北京市的这个

快乐的理由。不想再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 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35，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周一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或者来到花椒直播，找到982青年说这个房间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起来。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地铁站里工作的年轻人，他是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第6项目部综合维修一部的副主任文典，他是第3届北京市技术能手，北京市青年岗位能手。欢迎文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广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文典今天有一点紧张哈，刚刚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聊了聊他的具体工作，那刚刚在我们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段，其实文典也跟我说，在地铁站的这些维修工作里边，可能这个屏蔽门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且在就是文典这7年的工作的履历中，对于屏蔽门的这种保障检修也占用了你很多，花了你很多的心思，对吧？ 对， 对， 你也是带领整个团队去克难攻坚，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有建设性的这种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这个屏蔽门会在你们的工作中那么重要？ 第一点，它是直接影响列车正常运行的。如果安全回路断了的话，然后列车是走不了的。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个站台门的这个安全的故障点特别多。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安全回路，其实当门关闭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个需要让它关紧了，然后它其实还有锁闭功能，就相当于是关闭功能加上锁闭功能，才能让车完导致就是让安全回路畅通，然后让列车发出，然后让人乘客然后走得好。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对这个屏蔽门的这个电路部分也做了一个相当于是攻坚克难。然后对它的这些，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图纸。对，所以只能自己画图纸。然后包括后来其实得到图纸的时候，你还得去了解它，去学习它，然后它里边的每一个点就相当于一环套一环的，你得真的往里边钻，你才能会这个东西呢。然后只能靠大家共同努力，然后往里边去钻这个技术。对， 当时会不会在回家的路上也在想，回到家了也在思考？ 对对对，当时有时候闹不明白，你只能这么想。然后其实白天就每天回的时候，白天其实我特别清醒，那时候就感觉自个儿像那个夜猫子似的，特别精神。然后就干完所有活，然后可能会回想一天的这些故障点呀，包括一些疑难的一些故障，我们怎么能处理的更快更好。那时候就是 靠耳朵听就能把这个有些故障就能处理，就能只要能听到是哪里的故障然后进行处理。 是怎么听啊？ 就是靠近那个站台门， 嗯， 然后具体机械点是哪儿的发生的摩擦的声音， 嗯， 然后去判断它的这个故障点，然后这是对于机械的，然后电器肯定就听不了，只能去经过判断研究。 嗯，这个真的是说明这个经验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哈。 对对对对， 就耳朵已经灵到说能够去脑补出它这个里边的故障是怎么导致这个声音的变化， 对， 然后可以直接找到它这个问题的疑难杂症的这个点，对吗？ 对，多干就有啊， 多干就有了。 对， 我猜想哈，文年你们的这个团队其实是承担着很大的责任的，比如说哪里出了故障，比如说这个。包括电梯啊，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工具，对吧？如果在高峰期，电梯一旦有什么故障停止运行了，对于整个地铁的这个人流量的输送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对， 就可能突然人流就淤积了， 对 吧？对， 会停滞。 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这个工作，然后导致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发生，然后可能就被领导批评了？ 嗯， 会有吗？ 会有， 会有哈。 对，像一些故障，假如。 没有排查到， 没查到， 嗯， 然后平常的日就相当于检修没检修到位， 嗯， 有可能会出现，然后导致第二天的这个门体的一些小故障，但肯定不是大故障， 嗯， 不会说这个影响列车多长时间啊， 嗯， 这种是很少的， 这种是非常严重的故障， 对，这种属于非常严重的故障，对于我们来说了， 嗯， 啊， 嗯， 对， 那比如说这个一开始领导就是可能觉得你们的工作疏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委屈啊？或者还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问题？ 对，像这种东西应该是从自身上找问题的。 嗯， 对，因为领导说你其实，在某一方面其实是为了你好，对吧？ 嗯， 所以只能查到自身的不足， 嗯， 然后再接再厉，再努力。 嗯 嗯。 现在呢，文典已经是这个综合维修一部的副主任了。那刚刚也了解到，其实文典现在在一线的这个维修的工作已经占他的这个整个工作时间或者说内容中比较少的部分。那现在再回过头来去看一看，就是自己在完全做一个工人的这个阶段哈。 嗯。 这个工匠精神是我们现在应该说在举国上下都很推崇的。 对。 你怎么看待这个工匠精神？ 我觉得工匠精神对于我们来说啊，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精神。它不单单是把一件事儿、一个工作去做好，就这么简单的事儿，而是一个真是像刚才说的是攻坚克难啊，你去找那些疑难杂症啊，对，然后追求这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一个精神啊。对，我之前查了一下这个什么叫工匠，其实这个工匠原来叫手艺人。 嗯 啊，对，然后我说我现在撑死了算一个手艺人，但以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工匠，做一名好工匠。 在你小的时候的这个理想中，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工人，或者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手艺人，或者说工匠，想过吗？ 我小的时候。那小时候的想法很大胆啊，那时候肯定就是科学家啊，对吧？ 科学家， 对，因为当时动手就是完全靠动手能力比较强嘛， 嗯， 所以当时的因为脑海里边可能对工人的这个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现在你作为一个工人来说，其实真的很重要， 嗯， 对。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待了这么久了，毕竟也七年了嘛。 嗯，是，那从小想当科学家，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依靠这个动手能力的工人，这个中间我也知道，就是文典其实后来是上了一个相当于是职业技术这种培训的学校，对吗？ 对对对对。 嗯，并没有这个敲开大学的校门。 对， 这段经历对于文典来说，你觉得会是一个遗憾吗？ 嗯，之前有点小遗憾，但现在肯定不能算是遗憾。 嗯， 其实这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过渡期。 嗯， 可能那时候确实是真的不懂事儿。 嗯， 可能。不太好学， 嗯 嗯，但是当你某一个点达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那时候还不如去好好学。当时肯定是这么想啊，但现在我就会想了，我当时的学习何不挪到现在去学，啊， 也是一样的， 对，其实也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学的领域可能不同啊， 嗯。 那时候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理论知识， 数理化， 对对，数理化呀， 嗯。 然后我们现在的虽说也会学一些什么技术归属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也。 要用心学，包括学习这个实打报告什么的，对吧、 嗯、 像这种政治我觉得也非常有必要去学去看、 嗯、 尤其作为我们青年人、 嗯、 而且要入脑入耳入心， 嗯， 对， 嗯，感觉文典现在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比你上学的时候要成熟了很多很多了。 对对对，我在前不久也老回学校去讲课啊，有时候， 嗯， 然后我们老师见到我的时候说这小子成熟了、 哦、是吧？ 对对， 嗯，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人？ 我是 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呗。 性格， 嗯， 对，用现在特别流行的是佛系少年嘛？ 你佛系少年、啊 对对对， 怎么体现这个佛系呢？ 嗯，平时喜欢这个钓钓鱼啊。 嗯，钓鱼不是都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才会去吗？ 对对对， 嗯、 那还有养养花呢，这也是比较年纪大。 你遛鸟吗？ 不遛鸟。对，确实是比较喜欢这些。 嗯， 因为你看到绿色的时候，你特别那个。感觉特别开旷，然后包括你钓鱼的时候、 嗯、 那个感觉你看到东西就不一样了、 嗯、 啊，你上心灵有一种就是让 很静的感觉， 对，很静、 嗯、 对，非常踏实， 嗯， 嗯，但是少，这种情况下少，因为现在主要以工作为主还是、嗯、 哦，是吧，就是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其实挺少的， 对，以工作为主，以家庭为主嘛， 嗯， 对， 以工作和家庭为主。其实我觉得文典你的性格还挺适合现在你目前的这个职业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工匠确实就是需要把心沉下来， 对 啊，然后屏蔽外面的一些纷扰，能够真正的就是说沉浸在你眼前的这个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也知道就是前几年特别流行的那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 嗯、 其实那些修文物的我们叫文物保护者，他们也是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工匠， 对， 那他们也需要过一种比较佛系的生活，对吧？ 对， 就是不能说我打一会儿游戏，然后我再修一会儿文物，或者说我在做我的工作，可能这个心气心流就乱了， 对， 对吧？可能得保持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平静和宁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你现在会跟自己身边的年轻人分享你的这段经历吗？ 嗯，会啊，经常聊天、 嗯、 然后我们平常还以开玩就都是大家都是朋友啊、 嗯、 肯定以开玩笑为主，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谈到北京地铁，谈到我的职业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兴奋，然后滔滔不绝，但一聊到别的时候，然后我就听他们聊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也是不感兴趣， 嗯， 然后可能插入会比较少，然后我就经常的尬聊，然后把他们的话给岔开了， 嗯， 对， 他们会觉得你已经太老了是吧？ 对对对，会有人说那个我像七零的， 七零后啊， 对对对、 嗯。那你比如说现在再回到学校去跟这些小同学们去分享，你会讲一些什么呢？ 那我会讲担当， 嗯、 我会讲一些就是他们课上能用到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一些其实到学校不是说光讲知识， 嗯 啊，最主要是去怎么适应这个外边的一个环境， 嗯、 在外边怎么就相当于做人呗。 嗯， 对吧？ 嗯 嗯，我觉得才和德方，这如果这两方面的话，那我肯定选德，不选才。 嗯， 对。 那你觉得年轻人从校园跨入到社会，比较重要的可能得把握哪几个方面，可能才会保证这个过程比较顺畅？ 嗯，第一个方面就是有担当。 嗯 嗯，无论是其实 就遇到事情不能往后躲， 对，不能往后躲。 嗯 嗯，能够独当一面，我觉得这个是。从学校到了这个工作中最大的一个变化，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踏实， 嗯 啊、无论是做人， 嗯， 还是做事儿， 嗯 啊、都要踏实，叫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嘛，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 嗯 嗯， 你的这个踏实，你觉得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其实我能听出，就是这个地铁维修的工作重复性还是挺强的， 对 吧？ 对。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大家需要新鲜感，需要不断的有新的刺激。那面对一个可能日复一日的工作，很难做到说我就是安于目前的这个情况，然后每天就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你觉得你是怎么去面对这种可能？我们会说这是一种重复或者无聊，怎么去保持这种热情？怎么去保持这种踏实？ 嗯，这个 其实维修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它不光光是我们平常这个计表里边维修的这些内容。除了日常维护啊，然后出了每一个小故障，当你解决的时候你是非常兴奋的。而且除此之外不出故障的时候啊，你除了这个专业你弄懂之后，你还有其他的专业。就像假如我在平门领域上已经这个稍微不错了，我可以转到其他的这个专业去继续钻研的这个知识。就感觉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对着电路板的时候，然后感觉这个为什么这儿加一个二极管啊，这儿为什么弄一个三极管啊，就感觉非常有意思。因为毕竟大家也不懂，然后这个大家一块儿一进行一交流，原来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就当时你明白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什么概念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提 有一种成就感， 对，提起兴趣的一个点，兴奋点。 我发现你的兴趣真的和你现在的岗位是吻合的，因为你真的会就是用心思在这个上面，会投入进去。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 对，特别幸福。 现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 非常满意。 如果我要问你说你觉得你幸福吗，你会怎么回答？ 我的幸福指数如果要是用五颗星的话，那我得占到六颗星。 是吗？ 对，特别幸福。 怎么说呢？ 怎么说，第一从家庭来说啊，我觉得我特别幸福。第二从为什么这么说，父母姥姥爷爷奶奶是吧，包括我也结婚了，还有我兄弟，我就是我弟弟。然后包括一家大的一个家庭里边特别融入。尤其是过节过年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这个畅所欲言的时候，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感。包括其实每天回家就是吃饭聊天看电视，事情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就特别幸福。然后从这个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对，然后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毕竟这个我们生在这个年代，我觉得就是非常幸福的。对，尤其是 这个怎么说， 您想想这个头两天不是刚七七嘛，对吧，想想七七，对不对，再想想以前，其实我觉得生在这个年代就是特别幸福的。现在是新时代，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对，所以这种的幸福感也是比较满足的。如果要五颗星嘛，我要给六颗星。 很羡慕你，真的。我觉得确实你的状态值得我们很多年轻人去向你去学习哈。刚刚也听了念说你还有一个弟弟，对吗？ 对，我还有弟弟。 弟弟现在是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 我弟弟工作。 工作了。 对。 你之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发展路线，你会跟自己的弟弟去分享吗？然后就比如说自己可能摔倒过的一些坑，然后去跟弟弟分享，让他去规避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聊。但是其实跟自己的弟弟来说啊，但是不会以这种方式去说。毕竟我觉得作为哥哥啊，应该就是 以身作则。 对，以身作则啊。平常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严厉啊，我也是比较逗的这么一个人啊。我觉得跟兄弟这边只有怎么说呢，跟他只是家和万事兴。对吧。我觉得只要是家和，就是大于一切。不用去跟他说这个我在工作岗位上怎么怎么着，我在工作位怎么怎么着。对，因为平常聊天时候会分享那些东西，所以不会说那个弟弟你得跟我学啊，这不会，不肯定不会这样说， 不会这么生硬哈。 对，不会这么生硬的。 跟文典聊了这么长时间哈，我觉得文典你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确实是我觉得很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们也在节目中经常会聊一些年轻人的话题，比如说前段时间微博上有这样的一个段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分享他是如何这个不上班的，就是不上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关注过没有哈。总之就是觉得上班很累啊，然后又有很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可能他们家有一个铺面租出去了收租金，然后就每天都是处在这种休闲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也聊过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或者说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会有的时候觉得浮躁，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目标很难实现，所以很难坚持。你觉得你想对这样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在新时代里边啊，首先就是要踏实， 嗯， 而且要肯干，尤其在工作上一定要肯干， 嗯， 因为做人不能太浮躁， 嗯， 如果浮躁的话，可能就是会像我之前 会一事无成， 对，会一事无成， 嗯， 包括一些现在大家可能好多人想法说我要什么收租金，我要创业， 嗯， 我要怎么着怎么着， 嗯， 但其实你没有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事物本身的时候， 嗯， 你千万不要这个做出决定， 嗯 啊，我觉得嗯，其实我 天上没有掉馅饼， 对，天上没有掉馅饼事儿， 嗯。 而且其实我们年轻人其实有闯劲儿，这种闯劲儿是应该保留的， 嗯， 但是不要一味的去做这种冲动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属于冲动的事情， 嗯， 啊，还是踏实肯干作为这个一个基点， 嗯，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嗯， 相当于对于你本身定个位，定个性， 嗯， 对。是这样， 既然现在已经这么幸福了啊， 嗯， 对自己的这个生活的满意指数这么高，那我也想问问文典，接下来你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还有什么样的目标想去实现？ 工作当然是 继续好好工作， 对，继续好好工作， 嗯， 因为这个之前也没相当于是对自己的一个规划，其实挺清楚挺清晰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踏踏实实稳稳健健的把自己现在的工作做好， 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包括对以后肯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 然后在生活上就是在家里边家庭方面就希望家和， 嗯， 对，只要是大家开开心心，父母健健康康， 嗯， 然后家里边人也都健健康康的啊， 嗯， 广大朋友们也特健康，我觉得就是最好了。 嗯 嗯， 确实感受到了文典给我们传达来的这种佛系哈，就是很踏实，很平静，然后呢，也是对自己的未来很清晰。嗯，我觉得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宝贵的品质，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这份幸福和这份积极向上的青春的力量。谢谢文典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也祝福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顺顺利利的，然后能够有新的所得。 好，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送给大家一首非常适合今天这个主题的歌曲哈，来自李易峰的《渺小却伟大》。 仰望不知方向，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看一本书做一场梦，一次别离或是重逢，都是人生赐给你的恩宠。平凡世界平凡的他，平凡的相信着童话，平凡的我们渺小却伟大，路上困惑和挣扎，为你大口说出真心的话，把嘲弄当作个笑话，世界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